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今天本是以晴为主，气温上升幅度快，光照较强，但扩散污染条件一般，请市民朋友出门做好防护。另外柳絮飘落进入到了高峰期，空气干燥，要做好及时补充水分的同时，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18到25摄氏度，湿度35%。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次丰富的阅读盛宴。好，先来简单说一说啊，读书俱乐部的一些情况。读书俱乐部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为什么说这一次的节目是阅读盛宴呢？因为这一次又有大家心心念念的那支团队啊，那支亚马逊编辑推荐的团队的成员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了。每当他们到来的时候呢，他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都超多。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依旧带来的是近期普通人都买了什么书，为什么购买，还有呢近期普通人都关注了什么书，为什么关注，另外还有专业人士推荐的书目，还要分析和解读这当中的一些精彩内容。那就说到了啊，这样的内容都有什么样的安排呢？首先我们还是为大家带来了亚马逊中国三月份的啊纸质图书以及付费电子书的这样的一个排行榜的前十位，另外呢还有三月的搜索关键词的排行榜，还有4月23号，这对于喜爱阅读的朋友来说啊，那或者说是和出版有关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是世界阅读日。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专业人士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专业人士还给大家带来了世界阅读日的跨界合作的书单的推荐，我们也会在稍后的时间当中为大家逐一的来呈现。好了，两位来做客的专业人士啊，刚才说到了他们是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专业人士，那么他们到底是谁呢？今天来做客的这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亚马逊中国的高级图书编辑于浩先生。你好于浩。 啊，刘帅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亚马逊中国的高级图书编辑吕林。你好吕林。 刘帅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今天内容非常丰富，那阅读盛宴开始，现在第一个内容就是排行榜了，有请二位。 OK， 我先来给大家公布一下中国亚马逊中国纸质图书的三月份排行榜。第一名《原则》，这本书是以前给大家讲过的一本书，已经进入到二月排行榜的书了。然后这本书是由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所著，那他在书中列出来了500多条的工作生活原则，将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正确的成长。 第二本是《刺杀骑士团长》，这本书大家都知道是村上春树时隔7年后之后的新作，然后他一上市就强势在榜，然后我们知道他的作品一般呢会偏重现实主义，而《刺杀骑士团长》呢属于另外一类的，是充满了奇幻和隐喻的。 啊，第三名《宝宝第一套好性格养成书》皮特猫，这是一本在美国家喻户晓的书，而现在经由亚马逊中国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也是销售的非常好的。那孩子可以在其中学习到认知自己的情绪，学会哈哈大笑，变得更加自信、乐观与勇敢。 第四本为大家推荐的是《亲亲科学图书馆》，这本书真的是强力推荐给各位爸爸妈妈。这是一套来自法国的幼儿科学启蒙的图画书，让孩子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之下乐于学习、亲近科学、热爱科学，特别适合3到6岁的儿童。 第五本还是宝宝的第一套成长书《皮特猫》，但是这本是一个套装，它里面可能会包含一些像《我爱我的脏鞋子》啊，以及《我的无敌大纽扣》这样子，它满足于孩子不同教育场景的这样的很多作品的合集。 第六本是宝宝第一套高情商养成书，就像刚才玉豪提到的皮特猫，这是一套在美国家喻户晓，几乎每个孩子都一定会读的经典的绘本，然后它会教会孩子阳光乐观、高情商的面对困难、笑对一切。 第七名是天真的幽默家，老舍40年散文经典。这本书完整收录了老舍40年76篇散文的经典，其中有游记杂谈，有小品文论，有日记书信等，会非常的有情有趣。 第八本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这本书呢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安诺斯的著作，它其实是引领了全球史的一部潮流的奠基性的一个杰作，有利于我们理解未来，思考关于人类的选择还有可能性。 第九名是排行榜上一个非常长的常客了，三体的一个全集，然后作者刘慈欣是用一种非常宏大的笔触来描述了对于人类思想的一个很深度的思考，因为这本书我们在排行榜和推荐了好多次了，所以没读过的读者朋友们一定要去看一下。 第十本又是一本童书，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我们都知道啊，2岁到5岁的孩子的观察力是孩子观察力发展的一个关键期，那聪明宝宝的一个培养就应该从专注力培养开始，那这本书特别推荐给父母看一下。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亚马逊中国的纸质图书的3月的排行榜，排位第一来自中信出版社的原则，排位第二是刺杀骑士团长，这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排位第三的是上海读客的宝宝第一套好性格养成书皮特猫，排位第四呢是亲亲科学图书馆，排位第五依旧是上海读客的宝宝第一套成长书皮特猫，排位第六呢，这个大家注意啊，中信出版社的宝宝第一套高情商养成书皮特猫，排位第七呢是天真的幽默家，老舍40年散文经典，排位第八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排位第九三体1至3，这是一套全集，排位第十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那接着来说一说这个付费电子书的情况，这个榜单前十名又是怎样的呢？ 好的，亚马逊中国3月 Kindle 付费电子书排行榜，第一名月亮与六便士，这本书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它是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他的生平作为素材，然后描述了一个平凡的债券工作者怎样为艺术来献身追逐梦想的故事。 第二本是三体全集，就像刚才于浩介绍纸质书一样， Kindle 的用户也非常喜欢三体，因为对于三体迷来说，大刘就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然后三体全集呢被评为了中国科幻文学里里程碑的作品，那我相信你只要拿起来就不会放下了。 吕林，我问一句啊，三体全集那么厚你都看完了吗？ 我看了非常大的一部分，然后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都会觉得非常有兴趣。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刚才三体全集它其实以往一直都是电子书排行榜里面的常客，刚才它进入到了纸质书排行榜，就想哎呀，是谁买了那么厚的3本书 是这样子的，那个是亚马逊中国图书是在4月23号世界阅读日这期间有一个特惠的一个活动，然后三体这套书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可是咱这是3月份的这个书单呢，他们就已经开始有活动了，所以大家 对 这一个月就买 了，有一个预热在。 我说居然那么厚的3本书，非常好的3本书，居然也进入到了这纸质书的排行榜。 对， 好，回来继续付费电子书的排行榜，我们下面一个是 第三名啊，第三名原则，这本书在刚才纸质排行榜中已经出现了，是瑞达利欧对自己人生成功反思的这样的500条原则的总结。 好，第四本是福尔摩斯探案的全集，这个全集里面包含了最著名的学资的研究、4000名冒险史等等11册书，我觉得大家对福尔摩斯的喜爱应该是 感同身受的。对， 如果他要进入到排行榜的前十里面，那就更喜爱了。 对， 看来这本书你没有活动。好，排位第四，排位第五的电子事务的情况。 第五名，书名《微习惯》。在这本书中，作者与我们分享了他开始尝试微习惯策略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从生物学和心理学视角出发，为微习惯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六本是日本著名文学大师渡边淳一的《情人》。我想这本书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熟悉了，这是作者在《失乐园》之后的又一个经典之作。 第七名《解忧杂货铺》，这也是排行榜上的一个非常长的常客。然后他是描述了一个与一个在杂货店里的老爷爷与身处到一个不讨的生活环境中的人进行书信这样一个交往过程的故事。 第八本是《明朝那些事儿》，我觉得大家对这本书应该也是非常熟悉了。我觉得最佩服作者当年明月的一点，就是他把原本那些历史当中特别模糊陌生的历史人物在书中写的一个个都特别的鲜活。他在为读者解读历史的另一面的同时也把这段历史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生活的故事。 第九名，关于区块链你不得不知的真相，这是哈佛商业评论的增刊。那鉴于现在区块链是一个特别火热的概念，那大家可以从这本书中其实可以学到很多基础以及进阶的学习知识。 第十本我们看到是梦幻花，这个是东野圭吾的力作啦。我们能看到说在这本书里，他把人性贪婪的执念和人性一些美好的情感融合在了一起，那推理的不仅仅是谜题，更是复杂人性，推荐大家读一下。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三月的付费电子书排行榜的情况。排位第一呢是月亮与六便士，排位第二三体全集，排位第三原则，排位第四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排位第五是微习惯，排位第六情人，排位第七解忧杂货店，排位第八明朝那些事儿，排位第九关于区块链你不得不知的真相，排位第十是梦幻花。为什么这样的应该是二十套本啊书，他们分别获得了电子书的排行榜还有纸质书排行榜的前十位呢？其实我看了这份榜单，我挺惊讶的。纸质书的排行榜里面居然刚才说到了有三体全集那么厚的书，因为历来纸质书的排行榜里面特别厚的书其实入选的挺少的。还有那里面居然有好几本小朋友的书，这皮特猫。我刚才为了怕听众朋友听不清楚，我特别把他们的出版机构啊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居然有三本皮特猫。 对 啊，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呢？除了促销的原因以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因为我们就也知道三月份，像三月初的话其实还是属于开学季那个时间段的。像我们定开学季的时候也是定到了大约是在二月底到三月中旬左右的一个时间。对，所以其实家长们去为孩子这样去选阅读读物的时间可能在集中在三月份会更多一些，所以会体现在排行榜上了。 但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按道理说阅读季啊更多的书籍我觉得上涨快的应该是和数理化和学习有关系的，但我没有想到你看像皮特猫它其实是孩子的那种好的习惯呀， 性格呀 包括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其实我觉得现在家长还挺开明的，居然没有选择数理化。 对， 选择的是这种和我们的性格有关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家长对孩子这个培养的一种专注的，就是怎么说呢，重点的改变吧。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这种硬性的知识已经在现代社会不是那种决定性的能力了，更多的像性格呀、情商呀以及待人接物沟通能力这种软知识是一个很具有竞争力的东西。 我们今天呀请到两位专业人士于浩跟吕林，谈到的都是排行榜的前十位的书籍。其实能够排到前两三百的书籍都是非常非常热的书籍。那在其他的这些大的排行榜当中，比如说前一百位的排行榜当中孩子的书籍里面是不是数理化的就会多一些，而这样的这种性格养成的就会少一点。 对，因为像传统这样开学的话，教材教辅之类的书就是一些刚才提到的所谓的硬知识的书，像做数学啊什么这种书肯定是排行很高的。但现在我们会看到这个比例慢慢的往一些怎么说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无用的知识吧，比如说像科普啊星球啊， 谁告诉你科普无用 对对对，这样子的书会相对已经占到了相当的比例。对， 你说你当着一个做科普节目的主持人说科普无用 我觉得主要是 在现在的一个教育背景下，怎么样去离这个考试分数更近的那些书吧。 哎，其实谈到了让孩子啊能够更好的学习，我觉得这几本书能够上榜我特别高兴，因为孩子想要功课好，如果你让孩子都学恶心了学吐了，那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我觉得反而就像刚才于浩谈到的一些科普书籍，包括像这个皮特猫这样的一些书籍，让孩子能够对世界有兴趣，然后能够逐一以后慢慢的对学习有兴趣，然后这样才能够保持孩子以后的一个长期的高效的稳定的这样的学习成绩吧。我觉得今天来做客的不论是于浩也好还是吕林，他们两位都是学霸，所以他们其实特别有感触，来问一问小时候都看过皮特猫吗？那时候还没有皮特猫呢。 没有，我记得我从小我妈妈给我读的是365页故事，然后有上下集两册，然后其实相对是一个很厚的一本故事书。我妈妈一开始是全都读给我听，后来她就让我给她讲给她听，我觉得这也是训练自己表达能力一种方式。 那里面没有数理化对吧？ 没有。 来，那个于浩你的情况呢，你看过啥？ 我觉得我小时候看的可能会一些更偏传统的为主，比如说像成语故事啊这种，就可能像我那个时候可能像这种引进版的绘本，就是尤其是这种国外优秀的绘本还比较少。 哦，但是也没直接上就数理化是吧？ 对，没有。 所以我觉得啊，这两位学霸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父母给予他们的培养，大家都能够从他们阅读的书籍当中了解一些了吧。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带来了丰富的阅读盛宴，来做客的两位专业人士是于浩先生和吕林女士。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内容特别多，主要是书太多了。首先呢我们是了解的近期普通人都买了什么书，这是一个排行榜的榜单，还有啊近期普通人都关注了什么书，那么这个呢就是啊搜索关键词榜的榜单。另外呢还有专业人士给大家推荐的书籍，因为4月23号世界阅读日即将来临，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给大家作为专业人士啊，他们两位给大家带来的是世界阅读日的跨界合作书单的这样的一个推荐。刚才我们说到了普通人都买什么书，这当中包括电子书和纸质书，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小朋友的书籍，非数理化的书籍特别受到家长朋友的追捧。这里面应该不会有小朋友下单吧，不会7岁就到你们亚马逊自己给自己下单一本拍这个皮特猫吧，应该都是成年人下单。 对， 我觉得 应该都是父母下单。 所以呢就是成年人父母亲家长对孩子们的教育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这也其实作为很多的学者教育学家看来也是一个非常可喜的转变。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份排行榜的榜单，销售排行榜的榜单还有哪些的特点呢？ 其实熟悉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感受到了为什么我们多次提到了原则和刺杀骑士团长。那其实想跟大家介绍的是瑞达利欧的原则，其实已经是连续第3个月蝉联纸质书的排行榜的榜首了。然后刚才提到的村上春树的刺杀骑士团长也已经是连续2个月排名纸质书排名的第2名。那我们由此得知名家新作还是受到就是我们读者朋友的大力的一个关注的。 其实挺明显的，我记得如果大家回顾近几年的亚马逊的年度排行榜的榜单啊，就如果哪一年有一些名家巨作，他们通常在年度排行榜上也会有一个挺好的成绩，因为毕竟嘛像这种月度排行榜和年度的相比较还是一个短期的，它可能有的书籍它短期上去以后长期就不行了，但很多名家名作经常会在长期的那种比如更长的年度的排行榜的榜单也会出现很高的排名。 对对对， 所以看来名家名作就是品质的保证。 对， 也是你们销售的保证。 对，非常期待他们出新书。 其实这样一个名家名作，像村上春树这种肯定是影响力很重要的作家，然后像这个原则这本书的话，因为瑞达利欧其实以前他并没有写过书，但是为什么这本书会一直霸榜这么久呢？ 我觉得跟中信出版集团有关系。你还记得 你觉得你记得就是人类简史吗？ 对、 嗯、啊 人类简史， 还有包括之后的 未来简史， 对未来简史、嗯，我觉得可能跟出版社也有特别大的关系。 对对对，然后 你是想说跟出版社有关系吗？ 对，跟出版社肯定有关系。然后再一个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去转向出版这个行业的话，他的作品会很受关注，因为瑞达利欧他本身是在自己一个网站上更新自己的原则的，那个原则的总下载量就已经超过了3000万，所以说明在整个市场上有这样的一个想要看他作品的潜力在。对，所以我们一旦引入到这样的一个出版作品行业之后，他的书也会大受追捧。 但是我真是觉得出版社的作用特别巨大啊、嗯！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罗马人的故事》也是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书籍，岩野齐生的这个著名的作品。 嗯， 他在国内的销量已经是一个天量了，我就不说了。 嗯， 但是他其实在全球的销量啊，都没有在中国，好像总量都没有在中国高。 嗯， 就包括刚才咱们说的《人类简史》，我觉得中信出版集团的这个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 对，我觉得这个出版社的运作能力，一个是出版社一个很好能力的保证、嗯、再一个其实对于整个读者圈来说也是好事。比如说我们刚看到少儿类的图书、嗯、像皮特猫这本书其实是有不同的出版社在供应的。 对啊对啊，其实我刚才都已经怀疑是不是我搞错了、嗯、居然有中信出版集团的皮特猫。 对对，他是这样子、嗯、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正好体现在现在的出版社正在做一个良性竞争，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去挖掘那些更优秀的IP 版权作品、嗯、然后不同的出版社用自己强的运作能力来争取，这样子其实对于读者朋友来讲，它是一个不断的帮你去净化筛选的一个过程。 嗯，对，所以现在的皮特猫其实有两个， 对，已经有两家出版社在做了。 对，两家，第一、嗯、一直在做的是上海读客， 对， 之后就是这个 中信 出版 也有 啊、嗯哦。所以你看排行榜里面，中信的书有两本上榜了，这是一非常好的成绩呢。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出版社实力的分布。 吕林有话说， 我觉得不得不说的是，刚才不管提到了原则还是皮特猫，它确实都是一本好书。上个月瑞达利欧先生来到亚马逊，然后给我们有送给我们签名书，然后真的打开这本书，觉得每一条原则都值得实践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他签名书的是原版的还是中文版的？ 中文版，对。 你们这签名书有销售吗？ 我们自己珍藏了。 原来是这样，你看一下我给你们挖了个坑、嗯、你们就自己跳进去了。好，我们接着来说一说排行榜的一些特点。前面说过了，儿童书的书，哎呀真的，还有亲亲科学图书馆太多了，然后也说到有名家名作、嗯、那其实这一次的特点还有，因为你们有促销，所以纸质书和这个电子书的排行榜已经是达到了、嗯、我觉得有史以来好像最高度的一个重合了，我感受是。 嗯嗯，然后 Kindle 就是关于电子书这块的话，其实就是还是我们以前有提到过的文学和经管的书，还是在电子书中占据一个绝大多数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便携的这个基础嘛。 嗯嗯，你看重合的有原则是重合的， 嗯， 然后三体全集是重合的， 对， 嗯，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挺高的重合度了。哎，其实要说一说解忧杂货店啊、嗯，我觉得解忧杂货店新经典文化这个书，我如果要是没在付费电子书里面看到它，我觉得简直是好像我稿子编错了似的。其实它并不是很厚啊，为什么它能够在这个付费电子书里面长期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成绩呢？两位的感受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是这样吧，就是我们本身在亚马逊平台上的话，它纸书和电子书的这个人群本身就是怎么说呢，相对重合一点。我在纸书上关注到这本书，我在电子书上很有可能会有购买的这个意愿。 对，还有月亮与六便士啊，这两个。嗯， 我觉得给我的感受是大家现在都很忙碌很焦虑，确实很需要一些奇幻温情的来治愈我们吧。 其实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嗯、月亮与六便士还有解忧杂货店纸质书没有促销、嗯、所以 就也是有的 所以就一直在电子书的排行榜当中老是占据一个好的成绩了。好，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呀是普通人都购买的什么书，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是搜索关键词榜，我们来了解一下哪些关键词受到大家的这个追捧，但是这样的一个关键词榜并不是最终的一个销售成绩榜。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样的两个排行榜，一个是纸质书的，另外是电子书的排行榜。有请。 好，亚马逊中国三月纸质图书搜索关键词排行榜，第一名 Python， 第二名连环画， 第三名中华书局， 第四名 Java， 第五名区块链， 第六名 DK， 第七名时间简史， 第八名商务印书馆， 第九名东野圭吾， 第十名中信出版社。 好，这是纸质书的搜索关键词排行榜，那我们再来了解电子书的排行榜。 亚马逊中国三月 Kindle 电子书搜索关键词排行榜，第一名时间简史， 第二名三体， 第三名原则， 第四名 Kindle， 第五名东野圭吾， 第六名村上春树。 第七名人类简史。 第八名刺杀骑士团长。 第九名区块链。 第十名金庸。 哎，以往我们说到了这个排行榜啊，总会说呢是这个纸质书和电子书的排行榜呢，这个相同的特别少。这一次有特色了，就是有两本书居然是重合的。但是呢，以往的时候呀，这个搜索关键词榜会和这个销售的排行榜有重合，但这一次的重合太少了，好像只有《刺杀骑士团长》有重合，然后东野圭吾、村上春树这算沾一点边的，其他的重合度特别低。那这一次的搜索关键词榜的特点又是怎样的呢？ OK， 我觉得先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时间简史》这本书，因为它既出现在了纸质排行榜的第七名和Kindle 的排行榜的第一名。那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英国科学家史蒂芬霍金的这样一个逝世，当时我们也有监测过他的数据，他在14日当天的时候，他的电子书的销售数据就突增了32倍，然后纸质书也突增了21倍。对，它这个整个大家的这种悼念的这个热点行为对于整个图书销售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哎，吕林你的感受怎么样呢？ 我其实觉得《时间简史》这本书可能一般人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容易读懂，但是大家对这样一个巨星的陨落，然后给我们人类到底带来怎样的思考，大家是非常有好奇心的。所以那我们通过纸书和电子书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 关于我们刚才说到这样的搜索关键词榜啊，除了对于这样的时间简史的一些感受以外，吕林其他情况还有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我们其实能看到纸质书的第五名和Kindle 电子书的第九名都是区块链这个关键词，我觉得也跟现在时下最火热的这样一个概念是相关的。大家在了解想要在这个地方掘金，同时也想了解一些基本的知识，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热搜的一个情况。 哎，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两位专业人士于浩和吕林，和大家来分享啊近期的一些书籍的情况，这就包括了普通人都购买了什么书，都关注了什么书，还有作为专业人士的他们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又会带大家领略一些什么样的书籍呢？在稍后的时间当中，他们两位会为大家做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也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点什么年？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听众朋友开启了阅读盛宴。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是来自亚马逊中国的两位高级图书编辑，一位呢是于浩先生，一位呢是吕林女士。前面已经说到了啊，他们两位呢还都是来自于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两位专业人士，所以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就会有专业人士给大家推荐的书籍了。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说到了近期普通都买什么书，那么还说到了近期普通都关注了什么书，他们为什么购买，为什么关注，也做了简单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必须会有专业人士，来自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专业人士给大家来推荐书籍。不过这一次我们的内容有变化，因为以往的时候呢，他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亚马逊编辑推荐的阅读的书单，我们这次阅读脱单的内容要稍后一点时间再给大家安排，而今天带来的是世界阅读日跨界合作的书单。哎，怎么个跨界啊？你们亚马逊和京东跨界了是吗？ 这个跨界 是 有难度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因为4月23号读书朋友们比较关注的世界阅读日就要来了，我们是希望说跟一些可以跟阅读联系的一些品牌，然后一起给读者带来一些能够从生活中感受到阅读带来的一些各个方面影响的这样的一些书单。 哎，我想啊，谈到了品牌，刚才于浩说到了品牌，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个特别直接的印象，就是不同的品牌其实他们就有不同的特色，比如说有的品牌可能它注重于这种心理书籍，有的呢可能是财经，也有的呢是一些职场啊，或者还有一些呢就专门是给小朋友提供内容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特色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们专业人士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些品牌的叫跨界合作的书单呢。 好的，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话主要是推荐两个主题的书单。当然我们合作的品牌不止这两个，只是说我们觉得这两个可能更适合大家去从开始阅读去接受啊。一个是跟领英，那领英的话是一个全球知名的社交网站的一个公司，我们跟他一块推出来的是一个职场成长的书单。那我们在里面可能会包含一些工作方法呀，企业经营管理啊，帮助大家非常实际的去解决职场上的焦虑。 也就是说虽然你们是世界阅读日四月二十三号的跨界合作书单，但连五一这个劳动节的事儿也提前去了，是吗？ 对，因为我觉得阅读的人的话，他的目的是多样化的。我可能是因为阅读想要提升自己的职场，有的可能是阅读我单纯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情调一点。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个，我们是跟美团这个公司，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了，大家就是经常在上面去获取生活服务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又包含吃喝玩乐各个方面，我们希望这个也可以跟你的阅读生活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哎，第一个呢，我们刚才说的是亚马逊啊，这个领英的这样的合作书单，第二个书单呢是亚马逊美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书单。也就是说第二个美团的合作书单，你们呢同样不仅是4月23号阅读日的内容解决了，同时呢也把五一过节呀放假的吃喝玩乐给大家解决了，是这意思吗？ 对的。 看来这样的这个两个书单啊，每一个书单都带有双重的意义。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个跨界书单的具体情况，有请二位。 好，我们首先介绍一下亚马逊和领英的这个联合推荐书单。那第一本书是《深度工作》，这本书的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博士，那他在书中提出来了深度工作的这个概念啊。对，可以。 第二本领英的推荐书目 啊，第二本是有效管理的五大兵法，这是一本写给所有一线管理人员的实操大全。 嗯，好，我们把五本的书单一起来了解一下，有请于浩。 啊，第三本是叫做洞察，这本书是一个艺术品鉴赏的这样的一个大师，他来指导我们如何在生活中运用艺术品观察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嗯， 好，第四本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是著名财经作者吴晓波的一个新作，然后去讲述了过去十年在财经方面发生的故事。 嗯， 好，第五本是颠覆者周鸿祎自传，这本书记录了三六零公司创始人兼 CEO 周鸿祎先生的一个从童年开始的一个整个故事历程。 好，刚才我们谈到的是亚马逊领英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跨界推荐书单，那接下来呢是亚马逊美团的一个合作推荐的跨界书单，有请吕林。 嗯，这份书单呢其实是关于美好生活的一份书单，那我们知道吃喝玩乐可能是关于美好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演绎，这里面我们专门推荐了五本书，第一本是街角的面包和咖啡，它是讲述了面包咖啡店发生的31个闪闪发光的人生故事。然后第二本是芳华，大家都对这本书是比较了解了， 大家都看过电影了 对，第三本是旅行与读书，很神奇的是这是一本没有图片的旅行游记， 这得写多少字儿啊 对，然后第四本是生活需要仪式感，是青年作家李思源的一个重磅的新作，写给有心改变却失去方向的人。这里面第五本推荐的是每天都是小春日和，讲述了一对日本老夫妇退隐山林的田园生活。 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啊，刚才呢不论是于浩也好还是吕林，他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亚马逊的跨界合作的推荐书单啊，其实只有五本，但其实如果大家网上去浏览一下，他们的这个书单是有一个非常多的排名的，所以呢到那里面呢必能够找到你4月23号的阅读还有五一假期的选择，是吧？ 对， 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只能给大家呈现这样的十本。好，还是先从亚马逊领英的这样的一个推荐书单来说起吧。其实谈到了第一本书深度工作，如何有效使用每天脑力，这本书应该是一本畅销书，在国内外都畅销，很多朋友都喜欢。 对，因为它不同于一些传统的讲你工作经验的那些书，因为那些书可能会一些大家评价可能偏鸡汤的，怎么去讲沟通啊，怎么去讲待人接物这种，但这本书它是有非常深厚的这个科学依据，因为它有去研究过神经科学。比如说书中有提到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绝大多数人可能在职场中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经常你在工作的时候会跟各种各样的人接触，你每天脑子里处理了大量的事情，那如果这些事情都是低质的话呢，这本书提出来的概念就是说它其实会有损于你的大脑结构，会损伤。 没错，那么这本书呢在这当中其实还提到了一个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应该算一个好消息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没必要一天24小时全都在那儿使劲的工作，拼命的工作，因为在书里面特别讲到了根据我们的生理结构，比如大脑的一些构造，你要让你24小时啊全都去工作的话，拼命工作，那从这个身体的机能上来说也是做不到的。 对， 反而如果你一天当中用几个小时去深度的去工作，那么既保证了效率，又能够让身体得到了有效的恢复，能够保证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叫深度工作的可持续性。其实我觉得这个书里面最重点的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对，我们经常在生活中看到很多人可能从白天到晚上忙得很忙， 这就是一套是吧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学习的一个书中讲的经验的， 就是于浩要好好看看这本书，所以 对，可以让自己早点下班 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于浩为什么一天24小时这样的深度工作呢是因为于浩你现在负责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这样的一个编辑书单的一个汇总，还有很多的收集和管理的工作，所以整天忙着给大家挑书，对吧？ 对，我要让大家也忙起来 好，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一定要劳逸结合，所以我们这一次呢要把亚马逊领英的推荐书单和亚马逊美团的推荐书单跟大家来交叉的做介绍，别前面全是工作了，我们来工作一会儿然后吃喝玩乐一会儿。所以接下来吕林你是负责这个美团的这样的推荐书单，对不对？ 对， 那我们从哪一本书开始跟大家说起？ 我觉得大家经过刚才介绍，大家应该会最好奇那本没有图片的旅行游记吧， 字儿特别多 对，这本书的确实是一个确实是一本字很多的书，它没有什么图片，但是为什么能够吸引我们一直阅读呢？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作者，它的作者是台湾著名的才子，叫詹宏志，他本身就是一个有非常丰富生活的一个人，他做过报纸，然后做到报纸的总编辑，做过唱片的策划，有 策划过电影，所以他本身他的人生阅历就很丰富。那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读书是一种虚拟实境，那旅行其实就是一种人物的一种扮演。 哎，而且他自己说到了，他就一说书人，然后他就活活的出了这样的一本一张图片都没有的旅行书，让我们大家来感受一下他怎么说的，他作为说书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怎么把他这样的旅行给说出来的。你看了以后感受怎么样？觉得都说出来了吗？ 我觉得是这本书里确实没有那种按图索骥的这样的一个旅行指南，但是他有一个特别丰富的一个想象和一个画面感，他讲述了时段的这样的一个梦幻的旅行，然后让你会觉得你的人生真的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性在别处。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书籍啊，或者说有一些朋友会这样的一些感受，有一些东西啊，为什么那句话叫有图有真相呢？ 嗯， 就如果他光说的话吧，他可能说起来不管是特别好还是特别不好， 对， 你要是没有看到那图片的话，毕竟他还是没有真相的。但是我觉得他这样的光说的话，可能让大家更有好奇心去 对，可能说的比真相还精彩，是吧？ 对， 也可能说的比真相， 请开启你的想象力，对， 还不好。 这本书也正好是五一假期就要到了，给大家的一个暗示。 好，回来，刚才说了吃喝玩乐，回到领英，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工作方面的这个内容。于浩跟大家来接着推荐的是哪一本书籍呢？ 好，那刚才我们有提到了，就是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的员工，那我们接下来，对，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老板。老板可能会比较看重的就是这个我们刚才有提到的有效管理的五大兵法，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孙陶兰，他在业内其实是非常知名的。那读者朋友可能有关注过他的上一本非常热销的书，叫做《创业三十六军规》。 嗯， 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连续创业者，他有创作过很多出名的公司，比如说像大家耳熟能详的，像有蓝色光标，然后以及现在的拉卡拉，还有之前那个最火的时候的商务通，也是他来负责操盘的。对，所以这个人的他在管理方面的经验是绝对是顶尖的，所以这本书其实是他把自己在整个公司里面的经验来做了一个汇总，然后去提供给真正在一线管理方面去做工作的这些人一些很好的经验。 哎，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这本书有像管理的五大兵法进入过你们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书单。 对，这是在我们上一期的编辑推荐里是有提到的。 所以这样的一本书不仅仅是亚马逊编辑推荐的团队的同事对他有认可，那么领英作为这样的一个有特色的品牌，他们也把这本书做了一个推荐的书单。哎，确实应该是一本老板们应该看的好书。 对 吧？ 对，老板们看完可以让员工轻松一点。 你的意思就是说要把亚马逊编辑推荐书单给取消了是吗？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吕林和于浩，为大家带来丰富的阅读盛宴。那么，有普通人关注的书，有普通人喜爱的书，也有普通人购买的书。另外呢，还有专业人士给大家推荐的书单。今天我们就带来了世界阅读日跨界合作书单。前面是说到了这样的书单一共有两份，一份呢是亚马逊领英的推荐书单，另外一份呢是亚马逊美团的推荐书单。我们刚才呢是说到了员工看完，老板看。老板看完，我们又该吃喝玩乐了。所以接下来，吕林，美团的这方面的书籍有哪些给大家做推荐介绍呢？ 那我给大家推荐一本非常轻松、温情、治愈的书，《每天都是小春日和》。刚才有介绍到说，这本书是讲到了一对日本老夫妇退隐山林的田园生活。 嗯， 那大家都会很好奇说，这样一个理想中的生活、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在林间深山的一个林间，有自己建造了一个小屋，有一片田地种着自己的瓜果蔬菜，同样一年四季是万田景致，两个人相濡以沫，这样的一份很温暖的一个情感，然后大家读起来也是非常治愈的。我想大家可能也会好奇说，诶，小春日和是什么意思呢？小春日和呢是说从晚秋到初冬里阳光和煦的一种天气， 从晚秋到初冬正好是 风吹落叶满天飘的一个阶段。 对，那是一种阳光不耀眼但是又晒到身上很温暖的这样一种感受。 其实大家来想一想嘛，就跟我前面啊，我和吕林我们两个人对同样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不同的描述、那吕林呢小春日和，我就说到的是秋风扫落叶重要的是在于我们人的每一份儿这当时的那个心境，就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单似的。其实我就在想啊，咱们把这样的两个书单跟大家来交叉介绍，听众会不会有那种错乱的感觉？ 我觉得是 一边工作，然后那边有车玩。 我觉得是很神奇的一种化学反应，就是我们的人生少不了是要奋斗、要忙碌，但是同时还要享受生活。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第一本书叫做《深度工作：如何有效使用每天脑力》，就是我们人类的身体也不允许你24小时工作，那么还是劳逸结合。好，回来接着说工作。接下来的书籍要推荐哪一本呢？宇浩， 好，那我们跟领英合作的第三本推荐的书的话，是一本可能跟工作关系没有那么相关的了。这本书叫做《洞察》，但这本书我们为什么会放在里面呢？首先，第一，它是最近期出来的一本新书，它所讲述的、 哪个出版社的呀？其实叫《洞察》的这个书 很多， 对，有作者对吧？ 有，这本书是中信出版社的 中信出版社的。 对，但我们觉得这本书的内容真的写得非常好，它的一个切入角度很好，就是什么呢？它是这个作者，他是一个非常强的艺术品欣赏大师，就是他其实他日常的工作是教大家去鉴赏艺术品的，但是为什么他会写这本书呢？就是说他去鉴赏艺术品的这种观察方式是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中的。在书中有一个对我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是他有描述过一个商场的一个袭击案，就是有很多恐怖分子进到那个商场里面，然后呢外面的特种部队就想要去把这些恐怖分子给就是把人质给解救出来，但是在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特种部队的人进去之后发生了大量的误杀，就是他们进去之后去杀、去杀恐怖分子的时候发现杀死的全是平民。就这中间就给作者去举这个例子的过程，就是说我们特种部队是需要一种严格的训练的，就避免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犯大量的错误。 我觉得他已经经过训练了，他还刺杀的是平民。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当时的恐怖分子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呢？就是他让那些平民装备武器，就是他进去挟持人质之后，他让那些人质都装上武器之后假装恐怖分子，这样子特种部队一进去之后发现打死的全都是平民，所以这个事情给作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然后这个作者因为这件事呢，也会受邀于去参加了美国很多海军陆战队啊、FBI 这种培训，他都在用自己的这种方法去帮助大家去如何快速的观察到你真正的真相是什么样子。 我看出来了，其实和工作也有关系，就是我们要工作的话呢，不仅仅呢是需要你深度工作，还得需要会工作、会观察，还有有效沟通。比如说像于浩，你每次催大家、催团队的同志们来那个收书单的时候然后收大家的这样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进程的时候，是不是你就 对要找一个大家开心的时候去收 看了好几遍《洞察》这本书。 洞察，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说好了，一本领英，然后一本美团。那下一本的美团的推荐书单是哪一本呢？ 想要推荐给大家生活需要仪式感 啊，这是很多心理学专家对我们普通人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推荐，就是很多人都说啊，家里人都是亲人，然后天天都见面都特别熟了，还有什么仪式啊？就是心里面心领了就行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 对，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很忙碌的在工作嘛，然后觉得哎呀，我已经很累了，我还需要做这些特别的东西吗？但是从心理学的层面上说，我们是真的需要的。也许出门前给你的家人一个拥抱，然后你如果很忙的话，每周抽一天的时间，然后为家人做一餐饭，纪念应该纪念的日子，然后问候你的朋友，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它会让你的生活变得不一样。 没错，让你会重视每一个日子。那人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随便着，其实觉得每一个日子都随便的过去了。但是如果你重视的话，那每一个日子你都可以深度工作， 洞察， 对，深度工作洞察。好，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以后咱们的这一份亚马逊领英的书单，其实一共有5本书，只能用最后一点点时间，你把2本书简单的说一说了，那只有1分钟的时间了。然后吕林还有2本书简单说一说， 好 吧？ 好，与领英合作剩下这2本书，一本就是刚才提到的《激荡十年，水大鱼大》，那这本书是吴晓波的一个新作，也是激荡系列的一个新作。我觉得大家可以再从中去了解到一些关于互联网的变迁。然后剩下一本的话是周鸿祎的自传。那如果说对于互联网感兴趣的人的话，可以从中我觉得不只是说对于周鸿祎的这样一个了解吧，而是说对于整个互联网 联网在这40多年的一个传奇经历去做一个深刻的理解。 美团还有两本书，一本是街角的面包和咖啡，作者很神奇，他本人去过1000多家咖啡店，他在每个咖啡店里面都发现了不同的人生故事。有些人做面包等待他发酵的时间只是为了在等待当中思考和认识自己，这本书很温情，很治愈。然后最后一本是方法，我想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这里面还是推荐给大家，是感觉电影改变了时间流逝速度，让美好的时光慢了下来。那电影原著书也是欢迎大家多看一下。 好，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尾声了，又到了两位专业人士啊把他们的结束曲带给大家的时间了。我们还是女士优先。吕林，这一次马上就要过节了是吧，马上一个最重要的图书的日子，然后世界读书日，然后又快要过五一的假期了，有什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亚马逊中国图书挚爱阅读向光而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非常棒非常有趣的海量的畅销书都在我们的促销当中都有，希望大家在五一的假期里能够真的拿起一本书享受自己的生活。 我就想着那情景，等到五月之后咱们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亚马逊的这个销售排行榜的时候，还有这个关注排行榜，还有推荐书目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情况了，主要是有促销的。好，于浩，你的结束语是怎样的？ 那既然接下来马上就是读书日和五一了，我觉得让听众朋友们也是多关注一下我们读书日吧，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先认真工作，然后好好享受生活， 也就是深度工作加洞察。好，感谢两位专业人士于浩和李林在这一次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这么详细的讲解，以及呢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给大家做的这样的一些推荐。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